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凝目看时，那纸包渐渐展开，纸面上褶皱不散，似有什么东西在纸包内奋力挣扎。不多时，似是挣扎的过猛，纸包掉翻过来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背面看似随意的勾勾画画。 这是什么字？ 买路钱。 买路钱。 展昭倒是极敏锐的。端木翠不吭声，反向展昭怀里缩了缩。展昭把他圈在怀里，看着他颊上的抓痕，倒是心疼，低下头去，轻轻在边上吻了吻。 展昭，小时候抓过捉没有？ 抓过。 抓到什么？ 我想想，剑穗、毛笔、香囊、手帕，还有…… 抓这么多啊！贪心不足。 是啊，还想抓甜糕、桃果，我爹吓得不行，抬手给我一个大耳刮子，说是别到头来养了个吃货。 展昭，你信不信啊？人这一生要做什么，要走什么样的人生路，能走多远，能走多快，都是定好的。 我只信事在人为。 端木翠看向展昭的眼睛。 你不信也好。 那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 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，也不是真的那么重要。 展昭点头，忽地想起什么，笑道： 怎么今儿说话处处透着禅机？ 展昭，这世上有许多地方律法管不到，也没法管。鬼域之中有许多勾当，上界虽然不允，但始终未能根除。 比如买路钱。 展昭的一颗七窍玲珑心到底是比旁人反应过来的快些。 鬼域中有一种说法，命随天定，每个人自出生那一刻起，就注定足下会走出什么样的路，就好像身上的红线一般，你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它就在那里。 说到这里，端木翠突然就坐起身来，低头看向展昭的脚底下，展昭也低头看下去。 他们认为你的脚下已经有一条路了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愿不愿意，你都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直到死。 说话间，端木翠伸出手去，轻轻触到展昭造靴的鞋面。 如果我有鹿妹的眼睛，我应该能看见你脚下的路是什么样的，就好像布匹延伸开去，可能是直的，也可能是弯的，还有可能是残破的。 鹿妹？ 是啊，他们管着你脚下的路，看你是走官路还是走商路，穷路还是富路，安稳路还是颠簸路。 那买路钱又是什么意思啊？ 有些人呢，不愿意一辈子受苦受罪，他们觉得别人的路更坦荡更好走些，愤愤不平，觉得同是生而为人，凭什么有人享受富贵，有人遭受穷迫。他们觉得这脚下的路若是能换能改能买就好了。 那这买路钱不会是民间通用的纸钱吧？也不会是真金白银，对不对？ 对路妹来说，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路。他们只做翻倍的生意，两条路才能跟他们换一条路。当然，两条路能买一条怎么样的路，还得看路衡量。 看路衡量？ 谁愿意做赔本生意呢？这世上穷路绝路多了去了，富路官路却不多。如果两条穷路可以换一条巨富之路，岂不是来得太容易了？ 所以说这两条路便等同于买路钱。 倘若是两条好路，便可以换一条更好些的路。你怀疑李婶子杀了人，但是其实杀人的是李老师，他杀了自己的表哥邵须弥。这邵须弥与李老师虽是表亲，但平日里甚少走动，还有两家的家境相差巨大，李老师经营茶铺，中下人家，邵须弥家却很有家底。听说这邵须弥虽是年近不惑，但还在准备明年应考。 难怪多木翠差不多已经理出头绪了。李老师杀了邵须弥，路妹便可以剪下邵须弥后半程的路，那是官路。 还有一条呢？不是说两条路换一条吗？而且李老师已经被捉拿归案了，大人判了斩立决，他不日丧命，还要换路做什么？ 两人对视一眼，几乎是同时反应过来。啊，他不是给自己换。在死牢里，端木翠第一次见到李老师，李老师的目光掠过他的脸，然后停留在他身后。那里李和氏哆哆嗦嗦地抱着旭儿，飞快地看了他一眼，赶紧低下头去。李老师面上的肌肉速速抖动起来，声音也沙哑得厉害。 你不是让你回家吗？又来。 展昭面色一沉。 李老师，谨慎。 李老师从未见过展昭如此犀利寒威的模样，心头一凛，心虚地低下头去。李老师，买路钱这回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这是什么买路钱？我不知道啊。 你的名字叫李老石，此番说话可是一点都不老实。你不知道？好，那我撕了这个纸包好不好？李老石突然看到那个红纸包出现在端木翠手中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但是他很快冷静了下来。 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姑娘就算撕了这个纸包，我也是不知道。 好得很，端木翠早料到他会这么做的。你当然敢这么硬气，因为你知道印了鹿妹鬼符的纸包，火烧不毁，水浸不毁，想就这么撕掉当然也不容易。乍然听到鹿妹鬼符这四个字，李老师一下子僵住了。端木翠举起那个纸包冷笑道，哼，这里头包了邵须弥三滴血，困住了他一条命，也就相当于取下了他后半生的官路。来日你大行之时，李和氏只要再取你三滴血，你后半生的路也会被纳入其中。啊，让我想想。他眉头轻皱，好像真的在想猜不透的难题。听说你自小孤苦，颠沛流离，而立之年时有营生，惨淡经营数十年，方有今日茶铺。前年成亲，去岁喜获麟儿。你的后半生称不上大富大贵，但也必然平和喜乐，吃穿不愁。所以你的后半生实在是不差的。你的后半生加上邵须弥的后半生。他略顿了顿，看向李和氏怀中襁褓，目光落在旭儿雪白粉嫩的小脸上。可保此子一世无忧，是吧？李老石半晌无语，蓦地一个抬头，凄厉的目光直直追向李和氏的脸。 我同你说了，让你 不关他的事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